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像了解一个名人会有一个固定的套路，比如说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是想了解一个作家就去读他的小说，那里有他的童年，有他的故乡。要了解一位作曲家就得去听他的音乐，音乐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能直接了当的了解音乐家本人，那么还可以从哪些方面了解呢？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些音乐家，其实我猜想你都可以讲出来关于他们的很多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周末嘛，所以呢也是从美食方面了解这些我们好像很熟悉的音乐家。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那音乐家究竟他们都是不是吃货呢？他们都爱不爱美食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很通常的一个定律，音乐家好像都挺爱美食的。 Thank you. 听到的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有人说莫扎特他也会是那种很喜欢吃的这种吃货的音乐家吗？那你来判断一下吧。我先来讲一讲，他在孩童的时代呢，总是在旅途当中吃遍了整个欧洲，他品尝过各国的美食，比如说意大利啊、法国、捷克、英国、荷兰，就像他在不同的地方会用不同的语言写字那样。他的口味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因为他最令他着迷的是在小的时候经常吃的土豆、鸡肝和肉丸，还有呢就是牛肉，小牛肉也是他在维也纳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从萨尔斯堡寄给他的。而且对于吃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丰盛，因为他总是很饿，所以呢莫扎特是属于那种胃口特别好的音乐家。那在他给姐姐的信中他这样写，他说那个刚吃完在一个部歌剧里面那个刚刚偷吃完山鸡就鼓着双腮放声歌唱的仆人会不会就是莫扎特的本人呢？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上，好多都是来自于音乐家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可能就叫微信记录，但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信件的记录，再从他们的信当中我们捕捉到的一些信息。那在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也挺适合此刻聊到喜欢吃的这些作曲家们他们的音乐的。比如说莫扎特最精彩的一部歌剧《魔笛》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帕帕基诺，那他有一段著名的咏叹调就叫做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 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Weiß mit dem Locken umzugehen und mich aufs Pfeifen zu verstehen. Drum kann ich froh und lustig sein, denn alle Vögel sind ja mein.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Ein Netz für Mädchen möchte ich, ich fing sie dutzendweis für mich. Dann sperrte ich sie bei mir ein und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Wären mein, so tauschte ich brav Zucker ein, die welche mir am liebsten wär, der gäb ich gleich den Zucker her. Und küsste sie mich zärtlich dann, wär sie mein Weib und ich ihr Mann. Ein Kind sie ein. 了永恒的魅力，我们今天也轻松一下，听的虽然都是这些经典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大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但是聊到的却是他们喜欢吃什么，他们喜不喜欢吃。那说到巴赫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双手深入面粉，头脑靠近星辰。音乐世家巴赫家族和面纲有着不解之缘，而这个家族当中诞生的第24位杰出的音乐家就是著名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位音乐家他爱好美味佳肴，他尝过当时还没有征服法国的土豆，而且呢已经赢得了德国人喜欢的咖啡，也深深地吸引着巴赫。他就在莱比锡的时候曾经为一个叫做齐默尔咖啡屋的古乐团的花园以一首咖啡清唱剧向这种饮料致敬。哎呀，轻快的乐声，还有就是夏日之夜，所有的都那么的搭配。那此刻我们也来听一听巴赫的音乐。那是巴赫著名的戏游曲。 Thank you. 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周五也是周末版的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有一些轻松，所有都是围绕音乐家们他们和美食，拥有一颗纯洁的心才能做出一碗好汤，这实在是对于贝多芬整个人生的精华的概括。那对于贝多芬来说，他人生所有的元素，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精神上，都要通过最高的道德理想这道筛子。那关于他和美食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 F 大调第二浪漫曲。这其实有着这样浪漫旋律的人，对生活要求怎么能不高呢？ 说到美食，贝多芬他写的作品里面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神来之笔，或者是让人觉得一直都是所有作曲家的一个典范吧。而在生活里呢，他一样是这样，他永远是力求合理行事。他曾经问周围的朋友，他说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够让家里的吃喝都能够达到得体的水准。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这样写，他会一丝不苟地给厨娘也写下这个购物的清单，里面包括橄榄油、红糖、土豆，并注明一本菜谱的参考书目，说经审定广受好评的新烹饪大典第四版修订本，新增菜谱123个。他嘱咐不要剥掉土豆皮，要注意鸡煮过之后呢会变得很软，还要亲自敲碎鸡蛋来检查鸡蛋是否新鲜。贝多芬对自己的盘中餐还有杯中酒都是十分挑剔的，一生都在为寻找一位理想的厨娘而烦恼。可惜这样的人真的是挺难找的。那在此刻来聆听耳边的这一首，是来自于他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虽然这样的一个乐章非常的，有人说是沉重，有人说是深沉，但它的确是在电影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古典音乐。 和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 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魅力，今天是周五时间，所以呢，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还有话题好像比较轻松，而且呢，都是和吃有关。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选择用美食来度过这个周末，至少是一顿吧。那今天呢，音乐家他们和美食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上半时段说到的几位都是比较挑剔，对于美食，对于自己喜欢吃的呀，还有对于别人做饭呢，都有一些挑剔的要求。但是有这样的一位，耳边听到的音乐瞬间的作者舒伯特，你知道吗？其实对于舒伯特来说，吃饱就是他的最大的一个追求，胃里能够每天填满真味佳肴是一个永远的梦。他生前收入微薄，经常是居无定所，没有资助者，也没有庇护者，成功遥遥无期。但是他拥有很多朋友，和他们组成了欢乐音乐家乐团，还被朋友们赠以小蘑菇这样的外号。其实呢，这也是从他的外形上起的外号，比较矮小的个头，圆乎乎的身材。毕竟啤酒是会让人发胖的饮料，啤酒配香肠就构成了他的饮食基础。而且呢，这还是在他有钱买单的日子里。他生前会不会连吃一顿烤小牛肉都不敢想呢？是不是因为吃不到鳟鱼，他才将鳟鱼那种乐曲永恒的传唱呢？ 摇滚曲来自于肖邦，肖邦呢，他的那种单薄的身体，但是呢，永远是充满了精力的，而且是对人间美食有着极大的兴趣，尤其是甜食。比如后来乔治桑按照自己的食谱为他烹制的一些糕点，还有呢，在法国中部，乔治桑他的家里面餐桌上永远是自家的食材精心制作的传统的佳肴。肖邦自己也会动手去烹饪很擅长的肉酱，这也是来自于他的信里面。他在一封信里面对一个朋友说，他说我在烟雾笼罩的厨房里自己制作出来的肉酱我寄给你。巧克力呢是他的另一个小嗜好，他对此呢也是很挑剔的，只吃波尔多的那种。他说他们是在私人作坊当中特别为我准备的巧克力，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香料。 罗西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他说我一生只哭过三次，第一次呢是理发师首演失败，第二次是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第三次野餐的时候手里的火鸡卷掉进了河里。可见这位音乐家有多么的热爱美食。他晚年的时候呢长期是定居在巴黎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美食料理的制作。传说呢当年罗西尼是在法国的一家餐厅用餐的时候，他向厨师提出了能不能在煎牛排后加一点松露进去，大厨当然是果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呢对于美食很执着的罗西尼啊，对自己那种动手丰衣足食的信念，自创了这道能够满足胃口的新式的菜品，也是后来流芳百世被很多吃货喜欢的罗西尼牛排。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Pronto per tutto, la notte e il giorno, sempre d'intorno. Sta miglior cuccagna per un barbiere, vita più nobile no, non si dà. Rasori e pettini, lancette e forbici, al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Rasori e pettini, lancette e forbici, al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Ve la risorsa, poi del mestiere. Con la donnett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la la la la la nera, col cavaliere, col frararò. Di qualità.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donne, ragazzi, anche fanciulle, quella parrucca, appresto la barba, quella sanguigna, appresto il bigliett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tutti mi vogliono, tutti mi vogliono, quel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presto il biglietto, ehi,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Ahimè, ahimè, che furia, ahimè, che folla, ora è la volta,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ora è la volta, ora è la volta, ora è la volta, per carità, Figaro, son qua. 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呢，聊到的作曲家其实都是他们和美食的故事，最后真的是达到了喜欢美食的作曲家的天花板，就是罗西尼。罗西尼实在是太喜欢吃了，他把绝大部分的智慧投入在了研究美食上，剩余的才拿来写了喜歌剧。各种的歌剧也是现在我们留下来这样的美妙的声音，美妙的乐音，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厨师。好了，那今天有很多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有很多魅力。我是王卓，下周一我们这里再见。